三个女人一开始，但是今天这三对三个女人没凑成哈，我们是有另外一个男生，他就是非常专业的歌手何家乐，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何家乐，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见面聊天。 是的，其实今天呢，我们三位真的是都是带着不同的原因来上节目哈。对，家乐今天上了，算我们这是第五个通告了吧？ 没错，非常辛苦。 对， 那今天我们嘉宾真的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 哎， 我们家乡话。因为我是作为迷妹来的， 为什么呢？迷妹， 哎，我们家乐是在这个第三季中国好歌曲上的选手，我是真的是听过他唱的，当时演唱了一首叫《向梦开》，是不是这首歌吗？ 是吗？ 叫 我跟你说，迷妹你不能说错哦，说错要尬舞的， 是。我说你说错，我是绝对不会接的。 这不错了是吗？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这个尬舞已经记下了， 没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 我只能听过这首歌。 对，我觉得他还能记得我，我就很开心了。 是吧？ 对，当时那首歌叫《云花开》。 哦，云花开。 对，很多人会记错，你知道吗？ 就对了一个字。 那反正都是开嘛，无所谓。我们是五五开。 对对对。五五开啊，这个好。 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是可以听又可以看的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搜索，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 一直播的 APP。 搜索活力酒吧， 没错。好了，那么大家现在呢，如果要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的话呢，赶紧刷刷小礼物支持一下哈， 还可以给我们点个留言。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刚才想说到底以什么样的主题来定今天的节目呢？不妨就叫做十万个自己。 对，特别的草率，特别好。 对，特别好。我跟你说，这种就是 特别的简单、直接又粗暴。 简日不如撞日的感觉。 哎， 对，十万个自己其实是家乐最新一批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对，也是主打歌的名字。 对， 对，首先呢，按照惯例还是免不了套路，来给我们第五遍解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对不对？ 因为啊，好。今天第五遍， 嗯， 但我尽量每遍说的都不一样，因为我怕就是万一 你别说乱了， 对，不会说乱，就是我特，因为之前大家就是听我的歌或者是听过我歌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对我印象都是中国风啊或者是古风的东西偏多一些，然后所以这张十万个自己里我就是有六首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对，你们两个就是交头接耳我都看得到，开玩笑，就是有六首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希望能让大家听到更多的我的可能性吧。 就十万个其实是一个数词， 对， 是体现出多变的你，不同风格的你。 哎， 对，其实十万呢肯定是有点太多了，小时候我们都看见十万个为什么，妈妈为什么是这个呢，为什么是这样呢， 你就是被骗的那群宝宝们。 我觉得妈妈就哎呀行了，问你爸去。对，但是可以说明就是家乐是一个多变的哈。对，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这不是你第五遍回答了，我就想问，如果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义的话，你会给自己定多少面？ 多少面啊？ 对呀、 啊。 哎，多少个自己？ 我替我们家乐问一下，等一下，这个问题是他性格还是指他的曲风？ 都包括， 都包括， 对，看他怎么去理解啦。对，这样他可以同时回答好几个问题。 那这问题就抛给你了。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不要紧张， 面对不同人肯定就有不同的面嘛，就是家人、朋友，然后就是爱人什么都会有不同的面。 哦，好吧，那么首先说，那面对家人是什么样的呢？ 面对家人就是，比方面对我妈，我就尽量把胡子刮掉， 然后 一个干净的面。 哦，哎，今天也是很干净的，其实哈。那要是面对朋友呢？ 朋友就比较随性一些，然后就什么玩笑都能开。不会那么拘束。 那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比较随和、比较乐观的一个人， 对， 是吗？ 对，就都行，可以。 对， 开心果类型的吗？ 我倒不是，我是属于默默站在一旁笑的人，对，偷偷捡笑话的。 好可怕！ 天哪，偷偷捡笑可赢了。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样一个场景吗？就特别像在小时候，比如说哪个班级有打架的，他一定是拿着小板凳往那儿挂一放，然后在那嗑瓜子的那一个。 对，哎，你们继续啊，我小马扎已经翻好了，嗑着瓜子儿， 已经准备好听故事。 天哪，家乐也说我这个节目怎么把我的形象已经毁成了这样。 没有关系，没有形象。 对，没关系哈，今天我们还是以音乐来这个为自己证明。既然说这个 EP 已经发行了，这里面五首歌今天要全部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那第一首要给大家唱的是什么呢？ 挑简单的来。 啊，挑简单的来。 先热个身是吗？ 先热个身，想想啊。 你也可以拿别人的歌热身。 我先唱如此吧， 如此，好，没问题。 那现在有请我们的嘉乐移步到表演区。 好， 哎，我们大家带来歌曲如此 如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呢？ 励志啊，就是 嗯， 怎么样？ 对，他这个边走边说，可是赢了。来，我们要找一个话筒啊。好， 哎呀， 好，这准备好了吗？ 哎，这是固定的。 对对对，你可以挪一下。如此这首歌， 哦，太笨了，真的。来， 好好准备好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请老伯老师给我们放一下《如此》这首歌。 老师能再来一下吗？我耳机里好像伴奏特别小。 哦，伴奏特别小是吗？ 对，人声有点略大。 哦，好的，我等会儿啊，我们重新来一遍。能听到吗？现在 话筒音量可以可以，现在话筒音量可以。昨夜倒好的水，这么说不对，因为没睡，为自己流泪，却想徒诉无悔，这么说不对，还不太累，有些滋味，季节的无愧，手中依然曾起几杯，就看谁先等谁先撤退。越是晦涩难寐，却越是自以为，以为被放弃就算是功成身退，笑得太美，功亏一篑，花掉的妆要找谁陪，陪我一觉眠着一杯水。 没声音，把那个话筒开开。好，我们的小雪，你可以先试一下好不好？来来，一二三，试一下，可以有声音吗？ 一嗯，好 好好好，那我们再重来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的，如此。 咱们今天这首歌唱得很是坎坷，希望没有影响这种情绪和状态，好不好？ 喝下了几杯，昨夜倒好的水，这么说不对，因为没睡，为自己流泪，却想吐。 搬进了直播间， 只为 live。 这首歌如此 对， 你还说这是最简单的一首是吗？ 我刚才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啊、 那男的怎 样那男的得唱成什么样啊，我在想 下面真的 是吗？好吧，那你嘉乐，你可以选择，你是想坐在那里跟我们一直聊天，还是说回来？ 我坐在这儿， 你坐在这儿，好啊好啊，你适应一下这个话筒，对，哎，嗨嗨嗨，可以可以哈、嗯，对，但是这个话筒呢，如果你要是一直开着的话，我不知道他待会儿会不会没电。 好的， 我们可以说话的时候用那个蓝色的话， 对，说话的时候可以用那个蓝色的，对， 这样我们声音还能大一点，正常。 对， 不像在 KTV 里，我们在两个世界。 对，我们聊天的时候也在 KTV， 然后就整个一个那个演唱会的现场。 大轰趴， 但是真的是 party 的感觉。就刚才其实嘉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就好像在听一个 live 的现场，就是那种带有爵士风格的爵士酒吧，就只差我们俩旁边这个少一个吧台，少两杯酒。 刚才我们嘉乐也说到这个、要的就是 live， 就 live 不成活、现场我觉得现场唱得很好的歌手、其实之前其实在咱们直播间出事故的还真是有， 我就不说是谁了， 对， 太得罪人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算作今天那个其中一个了。今天 没有，但是 唱的是真的， 对，唱的是真的好。这个事故不是说你的问题，你知道吗？对，如果我是导师的话，我一定力保你。 好。 但是真的、刚才说到这个如此是最简单的、今天我们不是说好要唱这个 EP 里面的五首歌吗？ 对啊， 这 下一首 想问一下嘉乐 男的， 我真的逼了很长时间 啊，你说 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定义的简单， 对于我来说不难，我觉得我就很轻松能拿下来，就是如果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听到的反送是特舒服的、我就能就唱得特好、 就觉得自己唱出来是还 OK 的话， 我天哪、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嘉乐你下次出歌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些普罗大众的水准，对，你这歌你说要到 KTV 里我真点的话我这唱不上去啊。 好多人跟我说过这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发歌也给自己挖坑，就是我现场真的要练很久， 要很累， 对吧？ 唱完这五首歌估计会很累。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正因为有这样的歌手存在，才能够映衬我们的节目的名字不谋而合、挑战新歌声嘛。 没错， 你得挑战、 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挑战的。 对，唱不上去没关系，就站凳子上。 刚才我们到了这说到这个普罗大众，所以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呢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 你这一下子 你还想去 KTV 唱人家的歌？ 对， 但关键是大家说啊、我本来想点嘉乐的歌，你们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唱了。 听就好了嘛，我们今天是来听歌的、 是挑战新歌声，嘉乐唱我们听就行了。大家听的时候别忘了刷刷礼物什么的、 没错，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对，还是想先聊会儿。 可以接着唱， 可以接着 哇 OK 你看到没？毕竟 刚才唱的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激起我那个要征服这个麦克风和这套音响设备的那个心了，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我要征服它。 太棒了，简直！待会儿 KTV 那个我们的导播老师随时准备，他可能还要唱。 老师已经笑了。 来来来，那下一首歌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我想想， 稍微难一点的， 对， 说 个最难的， 唱我们唱鄙人吧。 人，好， 鄙人 这首歌， 就是赶紧先把，就是我觉得就是还算 是简单的， 对，还算十拿九稳能唱的。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下面我就可以说，哦，突然身体不舒服， 谦虚， 今天太辛苦了，太劳累了。 哎，没关系，我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治他，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可以尬舞啊，尬舞， 锻炼锻炼，出出汗啊。 对，尬舞和唱歌选一个呀。 既然你今天不能唱，那你就跳。 对， 非常好。 那接下来这首《鄙人》送给大家。 哎，等等，你是不是要用那个小黄那个话筒？ 没关系，我觉得还是这个舒服的。 好的， 一定要挑战。 那个太刺激了。总有一些魔兽成规，哪里不对？或许少了你的气味。也不能美，若立志愿成生卑微才算高贵，原来人数无罪。 是必然的一些体会。 没关系，不用管我，让我尴尬下去。 不，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让你直接就这样尬下去呢？对，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的。 嗯，我少唱了一段啊，这个是吧？ 还要接着唱吗？ 来，我结个尾啊，结个尾。 好， 这都是别人一些体会。 哇哦， 还是好听的， 还很好听啊！鄙人这首歌， 哎， 对，刚才这个我非常尴尬的乱入， 没关系，我觉得。我已经征服他60%左右了。 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接下来还有好几首歌等着你征服，剩下的40%。 对，其实我一直说，就是咱们这个话筒啊，就真正好的歌手是不惧任何话筒的，就是拿这种不带混响的，照样能唱得很好。 是， 对，所以这个话筒成了检验我们唱功的一个标准。 自带演唱会的功 法。对对对， 我真觉得就是来过第一次还敢来第二次的，他一定是有硬实力的。 是梁静茹给了他勇气，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来第二次， 绝对的。嗯，你想 你也等着嘉乐来第二次，再来感受一次我们的话筒的魅力。 第二次我就以主持人的身份啊，来这个 好啊， 做客直播间。 哎，你不用等第二次，今天你就可以主持人了。 这期节目还没完呢，就抢饭碗就要来当主持人了， 就想让咱俩下岗了。对，可以加入我们啊，我们三个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哈。嗨，大家好，我们是三位主持人， 三个女人一台戏。 嘉乐说嗨。 真的刚才成了我刚才说的那个 台 头。 是 那刚才那首歌叫做鄙人。 对， 我觉得很像就是一个人在沉默的独白。对，就是独白。 嗯哼， 是算是这样的吗？ 算是吧，我觉得这是我这就是一张六首里就是唯一一首情歌。 对，情歌 比较安静， 嗯， 比较唯美。 但是刚才那首如此不也是情歌吗？ 如此其实啊，对，也算情歌。 对啊， 但是那个听起来就是跟就是正常的流行的情歌可能不太一样， 那有点点爵士。我就记得就记住了后面你赔我一张纸和一杯白开水。 对对对， 对我心想这药的回报也有点低吧。 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失恋嘛，就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一张纸跟一杯水，然后你喝完擦完眼泪你就接着开始新的生活嘛。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真的是你失恋了吗？ 你看你那个问题来了。 嗯，八卦上身。 对，我没有，其因为我写情歌很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情感生活相对顺利了。 对， 所以、啊、 相对什么 顺利， 相对顺利。 哦哦，好的， 没有 恭喜， 没有那么多的坎坷。 再点大家、啊、是、嗯、 对， 不是，但是 这个我们不敢给盖棺定论啊。对，万一有别的迷妹会伤心的。嗯， 对 对。但是这一首刚才唱的鄙人，就是一般在古代说自称鄙人是一种很谦虚的这样的说法哈。 对 对，那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内心的独白。那他表达的这个爱情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爱里都相对、就是如果你付出越多就相对卑微、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按歌来说的话，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卑微的姿态、所以才用鄙人这个字，然后也是、对， 那真的是很谦虚啊、对，一般都是就是把自己放低，然后实际上、其实我很有才华的，明明可以靠这个才华吃饭的。 这不说嘛，爱一个人叫什么低到尘埃里的那个。 哎， 对， 哎，但是我一直不太认同这句话。你我不知道小雪你认同吗？ 那我们到的是女王风范的那种。 对，但我就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名言嘛，说爱一个人就要低到尘埃里。可是你说爱一个人都低到尘埃里，还能有自尊吗？ 哎、 我就觉得 我要爆个料啊！ 对，你说， 我们道道姐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 你怎么把我的料给爆出去？我们 留言叫做爱情，你给我面包，我自己。哎，那个， 你是这样的，就是、 你给我爱情， 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买。 哎，对， 特别好， 这是另一种状态，要自强自立，要自尊， 然后男生听了就会特别开心。对，我想问的加乐就是说，你真的觉得就是。在爱情里面哈，假如说就是说爱一个人要低到尘埃里，你同意吗？这句话 我不太同意，我只是觉得就有点夸张， 对吧？ 就我只是觉得付出多了之后，你自然就稍微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如果真的你的爱比对方给你的爱多的话，就会稍微有一些些卑微而已，但没有低到尘埃里吧。 啊，对呀、 就总会有一方主动，一方就是享受嘛。 哦， 这 样 对，而且这样的话 会有一个平衡， 会使我们两个人相处的这个天平失衡，总会出大问题的。 我也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千万不要就是有的时候付出久了，另一方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哎，等等，今天我们怎么变成了情感分析节目了呢？ 因为我们是三个主持人。 所以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互相享受了。 互相享受， 大家各自理解啊。 来，拽回来，有没有跟互相享受有关的歌？对。不过有一首歌我倒是一直想问嘉乐，就是它是一个方框还是一个打不出来的表情，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给我发过来的时候它是显示不出来有一个歌名。 我是碰到什么禁忌词语吗？影帝吗？ 不是影帝，就是其中有一首 丝吗？ 丝是吗？那应该是这一首，是哪个丝？ 就是撕扯的 撕， 对，撕碎的撕， 撕碎的撕啊、它直接显示过来是一个方框，可能已经被撕碎了，你知道吗？我还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撕，那要不然这个哦，好吧，那我们就下半段再来唱这首歌好吗？ 好， 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接下来一首撕再送给大家。 好的 ，Action。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哎，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兼嘉宾就是何嘉乐。 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嘉乐呢是非常专业的歌手啊，最近是新出了自己的 EP， 今天带着 EP 当中的五首歌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 对，刚才呢我们的小黄绝对是给他非常的震撼。 哎，你说你说 你 说你应该问一下，就是我专辑六首歌为什么只带了五首的？ 啊，是吗？对，这没有，一共就五首歌。是的，有一首他推荐的，我刻了六首歌， 替我们来提问。 对对对， 所以那我来给个面子。那为什么没有第六首歌呢？ 因为第六首太难了，实在唱不了。 对，一共就五首歌，哪来的第六首啊？喂，好了，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另外一首歌叫《撕》。对，是撕碎的那个撕哈。 是的， 现在不都流行说谁跟谁又撕了，怎么又撕了，好像这个撕就没有一个好事儿。嗯，但是这首歌是真的唱的是跟那个撕是一个概念吗？ 差不多，但是主体概念跟自己撕扯嘛。 好，跟自己撕扯 啊。 对， 对， 对， 要慢慢拉扯，这还有一种精分的态度。 哎，可不。 我们说的文艺一点是什么？ 那叫自我拉扯。 哎， 哦，自我拉扯。 是， 对。哎，你是双鱼座的吗？ 是有 谁双鱼？ 不同状态的自己。 没有，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这个讨论一下。 好， 好，那么这首歌撕，那现在可以带给我们吗？ OK， 看一下。 OK， 好， okay， 那接下来 由嘉乐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撕》。 走风南北，海棠心之如水，可笑可失落无畏，难体会叹是非，以为看透撕碎，自己画一个人故事芭蕾，里往外看都觉得愚昧，清醒到沉睡，总以为已经未退，梦作有了谁，从此不再作祟。 好，我觉得我要重新来一遍。 啊，重新来一遍是吗 ？OK， 给我们个理由。 对，理由可能是这个耳机声音是不是反送不太好？ 不是，我刚就是怪怪的，我想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好，再给我次机会。 是一个追求完美的。 对，我看出来了。 对。 那在生活当中是对待生活态度或者对待音乐会特别认真、特别较真的一 个人。我只对待这个认真，就其他我都蛮随便。 对待音乐， 对， 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认真，对于音乐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啊。 来，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主要这视频会被大家翻出来，所以我要。 好，那接下来这首《撕》第二遍再呈现给大家。 好， 我们重新放，因为一开始我就要进唱了。哎， 这个我已经放了，要不然我再给你放一遍好不好？ 对， 准备好啊！ 好，开始。 对，我们这听出来了吗？这纯现场的 第三遍， 来 ，Action， 准备好。 枯燥中南北，海棠心之如是非，以为看透撕碎，自己画一个人不说芭蕾，从里往外看都觉得愚昧，清醒到沉睡，总以为已经未退，却不知为对错无所谓，放心着是非，了却不知为对错无所谓，撕 逢捉对思。因为已经被推，能做有了谁，从此不再作祟，了解不知为，对错无错对，分心着是非，了解只无畏，错对分错对死。 好棒的一首歌， 我都脱下巴了。 对呀、啊，脱腮迷妹妆。 道道姐知不知道有一个词语叫做姨母笑？ 什么？ 姨母笑？ 姨母笑是 什么？就是一脸慈祥， 对，就是露出老母亲般的微笑，是吗？ 对， 哎呦，好好听哦， 对， 我觉得 好棒，我们都是妈妈粉。 哎，我刚才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呢，就说就说到我们的嘉乐同学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结合， 哎、这个千万。不要说， 哎，为什么？ 因为我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肯定达不到两个老师的水准了。 哎， 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 嗯，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放在我身上有点稍微的过于大。 对，我觉得嘉乐是一个很脚踏实地而且很谦虚， 没错， 对，很 他们可以 客观的一个孩子， 对对，可以是目标了， 嗯，对 对。 那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啊什么的？ 我今天唱成这个样，我觉得我说谁，我觉得我现在就最近特别喜欢一个叫丁时光的。 哦， 时光， 丁时光， 为什么呢？丁时光。 因为我觉得他是2017年最好的专辑，就我听到的最好的专辑了，非常好听。就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就请他来做客一下节目，我也要看他出一下丑。 怎么能说出丑呢？ 开玩笑，开玩笑。我也想看他就是真的在我们直播间唱他的歌，因为他歌真的好好听。 嗯，好的，哎，这个私下里面嘉乐可以帮我们联系啊。 好，没有问题。 对对对，那刚才这首《思》，对，因为刚才我也是，咱们不说这个 EP 当中是六首歌，其实有一首歌是没有带过来，叫《叹流年》。 对的， 对，其实这首歌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怎么好像有一种古风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曲风是不是古风呢？ 确实是古风了， 是吗？ 是。 刚才我们这首《思》里面是也有戏曲的，成分在吗？ 对，有中间落的地方，其实 中间有听到这个， 就是真假声的转换。我想问嘉乐，就是这首歌在整张 EP 和专辑当中，算是难度系数比较高的还是低的呢？还中等的， 就是中等吧。 啊，中等！我的天哪，这还中等？ 中等， 已经听得我撕心裂肺。 我跟你说，这首《撕》已经是让我站在凳子上都唱不上去了。 你们感受到我给自己挖的坑有多深了吗？ 对，你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为自己的好男儿。 对呀、啊， 就是其实我作为两种身份不停在切换的时候，自己很矛盾。 对，来什么身份？我想知道。 就是我是创作者来说的话，我希望能做出不一样的或者好听的。 嗯嗯嗯。 所以我就。不会给自己设限，就是怎么难怎么写，我也不是怎么难，我觉得是 你觉得好听的， 对，我就会那么写。但是写完之后，返回到歌手身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就对于我的现有的能力来说，可能驾驭起来会稍微有些难。 嗯，对。 但是音乐是用来干嘛的？就是用来挑战的。你的梦想是用来干嘛的？就是用来挑战的。 我今天真的挑战我的梦想。 来，我们所以来上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对， 对我们纯现场啊，绝对给大家打造一个现场的 live house 的感觉。 哎， 好的。那么这一首《思》过后，其实今天呢，也是嘉乐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 哎， 对，这首歌呢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的歌曲哈。对，是杨乃文的《如一》。 是的。 对，那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因为很好听。 就是因为好听，没有别的。 好听，然后加上就是编曲是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师。 哦， 而且我这次也专辑里也请到他来帮我编曲。 哦，所以就是推荐的歌曲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对，本来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迷之歌单呢，都是说比如说你在上厕所呀，你在干嘛呀，你失恋呀，你恋爱呀，你开心你伤心的时候听的是什么歌。请问这首歌你是在什么时候听的呢？ 这首歌我是无意间，因为我有上网，就是经常搜一些新歌的习惯。 哦， 然后我看到他 MV 发，因为他发歌的时候我还没有看，没有听到。然后他发 MV 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真的拍的特别好，因为是黄忠平老师拍的。 哦， 然后加上就整体的制作特别精良，而且特别就好听。 就是好听， 对，这 MV 好看， 好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并没有带来 MV 哈，因为没有下到这个高质量的版本，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听为快。 好， 对，把这首歌带给大家，马上带来我们的迷之歌单。 好，那接下来杨乃文的《如意》送给大家。 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什么事？ 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如一》，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嘉乐推荐给大家的。好，那么继续回来，依然是挑战新歌声，大家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道道， 我是樊雪， 是的，我们的嘉宾就是歌手何嘉乐，欢迎嘉乐。 哎，大家好。 哎，是的，那还有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了 哈。哎， 那么话不多说，一定得让你多唱两首才让 去。这两首呢，绝对能都唱完，你知道吗？ 啊、 嗯，但是我在想，剩下这两首是不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两首？ 对， 真的， 不太好控制， 自己挖的坑 不太好控制， 自己填。 对呀、啊，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个珠穆朗玛峰， 好， 那么深的坑。对， 接下来这首歌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呢？ 一个是十万个自己，一个是影帝。 十万个自己吧。 十万个自己， 嗯、 我的天哪！看来这还不是最难的。好，那就十万个自己来自何嘉乐，准备好啦？ 好了 ，OK。 OK。 嗯。 半个自己来自何嘉乐、 好听 哇，真的是好好听啊，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很多，就基本上这几首歌听下来 都是有一点爵士风格的，而且呢是很走心的那种慢歌、嗯、对，是不是你个人就会比较偏爱于这样的风格呢、 嗯、没有，其实、嗯、其实仔细听的话，它其实每首风格都有都其实相对明显的区分， 是吗、 只是说速度上可能都差不多是这个速度、 哦、嗯嗯嗯，对嗯，那你在因为这些都是你的原创嘛，那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偏重，或者说你平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类型，就音乐类型什么的？ 音乐类型其实我因为我平时听的也杂、嗯、然后写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多、嗯、就是就尤其给自己写的时候更没什么框、嗯、那个条条框框，所以、嗯、所以还真没有什么风格。 哎，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我觉得家乐的歌，我是作为一个听者嘛、嗯、我就作为一个听众，我感觉是更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那种感觉、嗯、 对， 有这种意味吗？平时是不是在写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人在某种意境或者某种情境之下写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张其实也算送给自己了、嗯、就是把很多面剖析开、然后希望能做到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性格、嗯、 因为我有看歌词嘛，我觉得歌词就相对更多的主角是自己、嗯、然后也更偏向于现实和真实的那一面。 对 对，就是内心戏比较足。 其实还蛮让我感觉鲜血淋漓的、 啊、真的吗？ 我说的这个是合不合适啊？ 就是像那首诗词一样，是吗？ 自我的一个剖析的一个状态和一个过程。 对， 但一般来说可能自己都是最了解自己的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剖析一下自己，哎呀，血淋淋的事实，你看我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会写歌的人他就可以把自己写出来呀、啊、然后像我们这种就写不出来啊。 没有了，我们只有、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啊、从而才能更好的去发展自己。 对，我觉得模式不同嘛、嗯、每个人其实就对自己的认知上都会有不同。 嗯对，反正这张专辑呢，不管是送给自己的礼物还是送给大家的礼物、嗯、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个礼物啊、 哎、 对，大家可以去好好听一下。对，十万个自己，这也是专辑的名字了。嗯， 对的。 对，好，那么还有最后一首歌带来的就是影帝。果然这么多面真的可以成为影帝了。 好，稍等啊、嗯、因为这首我实在是那个我得听一下。 哎，得听一下是吗？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先给你放着、okay. 然后那个咱们如果你要是觉得准备好了就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哎，这首歌是很难吗？ 就是 需要我们来重温一下。 对、嗯、有稍微有些 是难度。 哇， 连试试连试。 对， 没准呢。 就是你先试一下，不行咱们再重来。 哎，这个歌 我陪我走过几条类似的街， 哎，这个嘉乐在那边也在放啊，他先重温一下。 哎，这个歌是偏爵士和摇滚风格吗？ 对，这个一开头就是一个摇滚的那种风格，而且采用了欲扬先抑的这样的手法， 不愧是放在了最后，嗯，是最难的， 绝对的，嗯，对， 我们刚才不也说了吗？先唱简单的， 对， 热身， 不然这样，我们可以先唱一段，可以吗？嘉乐， 我可以唱的 ，OK 了， 可以唱、嗯、，OK， 那我们重来好不好？对，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压轴戏最后一首歌《影帝》送给大家。 走过几条类似的街，几家一样的咖啡店，像他们一样随便几个一出现，影马影帝就坐对面。时刻准备着走红毯的皮鞋，今天的我擦了几遍了，从来无人敢言直白的光线。哦，做梦的我睁开了眼。哦，我看你怕是中了邪，每天不什么讲都挂在了什么的嘴边。我看你怕是中了邪，像什么假装无聊的去对自己表演。好 好，哇哦，这首真的是 再来一遍吗？ 再来一遍，我估计是没有时间了，因为现在还剩1分40秒。 好，那我接着唱吧。 好。 直到无所谓的终点，鬼在呼吸坐我对面，忘掉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什么时候才会厌倦？做梦的人都看着谁的不光线，哦，激动的人长大了。